文字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开卷乐，主持郑正行、周家俊。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晚的开卷乐啊。咁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嘅动向嘅话咧，都知道我哋上个星期已经公布咗第13届香港书奖嘅结果啦。咁今届嘅得奖书目咧，一共有9本，分别系《穿梭太平洋》、《金山梦》、《华人出洋与香港的形成》，作者咧就系冼容仪，《芦苇联盟编年选辑一至三册》由许迪昌主编，《炸醒我的六四》上下册，作者刘瑞兆。独湖色，作者就是董桥；名字，作者董启章；生抽香港，作者专子；正道大学写在风雨之后，作者是陈文敏；我们的黄金时代，作者周宝松；和平是什么，作者是滨田贵子。咁另外呢，我哋今年仲有呢一个新晋作家奖，得奖者呢就是冯希乾。咁呢，由今个星期开始，我哋呢将会制作第13届香港书奖嘅系列啊。咁呢，今日为我哋打头阵嘅呢就是《炸醒我的六四》背后和感悟上下册。咁今届嘅评审对于呢一本书又有咩睇法呢？我哋不如听下香港大学社会学系讲师黄培峰嘅睇法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届香港书奖的评审黄培峰。今天我要介绍的书是刘瑞兆的《炸醒我的六四》。作者曾经担任文汇报的驻京记者，透过工作和亲身经历见证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但是他的梦很快就被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所炸醒了。这本书详述当年的人同事，例如他在采访期间亲眼见证军队射杀平民，又例如在局中人的口中得知更加多关于六四事件的内情。六四的真相仍然未完全清楚，这本书就能够填补当中的空白，令到我们知道不同的人怎样因为六四事件而有不同的命运。另外，作者刘瑞兆亦都在书里面反思自己当时身为记者的角色和北京政权的本质。作者的坦率能够给读者了解到作者那一代人的情意结，通过他的分析，读者亦都可以进一步认识30年前发生的六四事件怎样继续影响当今的时局。 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刘瑞兆先生 ，Hello， 夫子你好， 系大家好，大家好， 系啦，咁呢本书咧《炸醒我的六四》啊，正行啊，你睇完之后，不如都分享一下你自己一啲嘅睇法啊。 我都被炸醒嘅，咁咪当然我都陆陆续续都睇过书，即系夫子嘅唔同嘅书啊。其实呢本书都唔系第一次夫子嘅书，即系刘瑞兆先生啦，获得呢个我哋嘅香港书奖嘅。其实喺我仲好记得咧，其实咧就系我从六七暴动到今天咧，其实已经获得过香港电台第11届嘅香港书奖啊。今次咧呢本《炸醒我的六四》咧，似乎同之前嗰本我从六七暴动到今天，其实有个延续嘅意味喺入边嘅，因为睇得到夫子嘅继续佢嘅关注啦，用一个又系一个自传嘅角度，或亦都系一个反思嘅角度咧，去讲翻佢亲身经历嘅呢啲嘅历史嘅事件同埋背景。咁所以我想第一个可能就特别想问夫子嘅就系、是，即系80年代中国真系好特别，因为真系好少一个咁嘅好独特嘅时期。譬如之前我哋都知道60、70年代都系文革时期啦，都系一个好艰难嘅日子啦吓。咁90年代。亦都是变化好大，有好多即系唔同嘅权力之间嘅，或者系即系唔同嘅观点之间嘅对垒嘅事情。如果简单不如同我哋听众讲讲，你对于最核心，你觉得80年代嗰个时代嘅精神同特色系咩咧？ 系啊，嗱，我呢本书叫做《炸醒我的六四》。我正话听阿恒讲嘅，炸死我的六四，哇，唔系啊，系炸醒。因为咧，我呢个人可能书呆子，我系历来都系从积极个角度睇问题嘅，唔会停留喺悲情。即使六四之后，我系唯一一个被点名嘅香港记者，但系我从来冇因为咁样咧，就好似走入个坟墓咁嘅。正话恒提出咧，究竟嗱，我从六七暴动到今天，跟住炸醒我的六四，我觉得。我一直唔希望历史系简单嘅重复，所以1967年左派暴动，左派称之为反英抗暴。我嗰阵时系13岁嘅小鬼队，有亲身经历。到六四嘅时候，我系好想避免，即系唔好再重蹈覆辙。咁跟住咧，就系正话行提到，点解我 感受咁大呢？就是我经历咗80年代短暂的开放。我算幸运嘅。咁文化大革命嘅时候，香港嗰段日子外小鬼队啦，咁跟住呢就係80年代初开放，我亦都嗰阵时已经开始做嘢啦，喺建制里面，喺左派传媒。咁我係真係睇到嗰一爆出嚟嗰个积极走向经济以至逐步嘅思想解放。我是感受到的，咁尤其是呢嗰陣时好多人就话啊呢、這个政治开唔开放等等。我是感受到嗰种嘅活力嘅，所以喺我呢本《扎醒我的六四》里面嘅，我分咗有七章，就第一二章呢，一个就梦，一个就缘，缘系缘分嗰个缘。呢两个部分呢都系讲我80年代喺北京嘅亲身经历。我系带住我嘅书生梦，希望能够为国家做一啲嘢，强身健体。所以我当时都写咗一首诗嘅，就係、是、其中两句，就係劝天莫让寒士至，徘徊古道半分啊。咁所以呢个梦呢，其实係代表当时好多人希望能够中国呢就逐步经济开放，跟住逐步政治改革。咁跟住呢缘呢个部分，我系算幸运嘅。我喺嗰阵时咧，能够接触到各方面嘅人，包括高层嘅领导人，吓胡耀邦啊、赵紫阳啊等等咧，当时系即系比较容易接触啦。咁所以成个开放改革，包括精神世界，大家觉得好有奔头，好有希望嘅。咁我就将呢一啲咧，就写咗落我呢本书里边嘅第一二个部分。咁而如果你话哦，讲到嗰阵时点样开放咧，我好简单举个例，就系话官方佢都知道过去个毛病喺边度，所以佢系有所自我制约嘅。咁当时咧，我去到北京最典型嘅一个政治运动就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系当时咧，邓小平、胡耀邦后来落咗台啦，跟住赵紫阳佢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只在党内搞，不在党外搞；只在政治领域搞，不在经济领域搞；只在国内境内搞，不在境外包括香港搞。哇！咁佢咪避免咗50年代嘅反右、60年代嘅文化大革命，咁咪完全好理智咁样去进行逐步嘅改革咯，所以俾我哋个感觉系好强烈嘅，吓咁所以正话阿恒你提到嘅就系80年代我哋嗰个感觉系咁啦。好啦，咁你跟住提出90年代，90年代就六四之后啦。咁我都觉得咧，虽然喺政治上边系一个翻覆，不过咧都唔系话一下子就收紧嘅，所以。我喺本书里面嗰七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叫罪，呢个系罪名犯罪嗰个罪。因为我喺成个六四个过程里面呢，被官方指我有五大罪状，两项系公开嘅。咁其中一个呢就系话系喺全国人大个评论报告啊，所谓评论报告里面，我系唯一一个被点名嘅香港记者。个大致内容就话我为日后嘅反革命行动创造舆论基础，哇！呢个罪名真系好新鲜。咁另外一个罪咧更大，就系、是、我颠覆政权嘅。咁呢个全国人大当时讨论，其实唔系我，系当时佢哋认为一个人大常委胡积伟个事件要求召开全国人大会议。咁我当时系报道咗呢个新闻嘅啫。咁但係当时腾愣呱呱愣腾就係去追究胡积伟嘅罪状嘅时候呢，你套返啲文件全部有我个名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呢、這个罪呢可以讲我冇犯罪，但係我係有欲加之罪。欲加之罪唔係我控制㗎嘛。嗱咁但係我唔会停留喺悲情。我觉得事物能够好清楚咁讲出嚟呢，大家会有判断。所以我喺本书里面呢包括有官方观点㗎喎。我唔系单单淨系、批评乜乜乜乜㗎喎，官方点讲我都有讲出嚟嘅。咁跟住呢我觉得正 證據的證是很重要的。 嗯、 證據這件事呢就是最說明事實，所以過去這30年裏面呢，我是很有意識地過去找不到的東西，我在這過去30年裏面慢慢積累，不是單單我個人的東西，還有一些以前我在北京採訪找不到的東西，結果我找到出來了。就在這本書的第四個部分，證。簡單舉個例，當時很多人說，你說去處理學生運動，喂，那陣時留低在天安門廣場到出兵的時候，咪最多萬幾人或者以至幾萬人，點解要出動到當時在北京採訪我已知的20萬大軍？咁到後來揾翻呢啲資料出嚟，原來35萬大軍，點解咁犀利呢？哦，揾到啦！原來當時唔單止係我哋所知現場所知，當時所知嘅就係政治方面，李鵬呢個趙紫陽嗰個嘅鬥，咁呢個其實都涉及鄧小平啦。咁原來唔止呢、這個，仲有嘅就係原來當時鄧小平嘅政策亦都受到其他嘅一啲軍頭。包括聂荣臻、徐向前、张爱萍等等，唔赞成佢咁样去处理当时嘅学生运动喎。结果咧，呢班老帅啊都有提意见，咁跟住咧就系宫廷里边有啲人，其实而家睇到就系邓小平啦，佢好担心个政局不稳，甚至上咧当时已经有提到就系话卫戍区里边嘅军队。其实是不是已经有些不听话呢？咁于是才有班师勤王嘛。我在北京的时候，我看着那些部队来到，有些是来自四川成都军区，有些是来自广州军区，有些是来自东三省沈阳军区的。为什么要这么多人来呢？哦，30年来我找到了答案了。咁再加上呢，有一些呢当时未必适合公开的。咁而家呢30年了，咁我觉得可以公开。包括了其中有一個就是當時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在中國青年部會見首都各界記者，我是唯一一個境外記者來的。他當時的講話，現在事後看回，是反映了當時高層裏面的一些權力遊戲的。我不叫權力鬥爭，我叫權力遊戲，因为他们在当时那个情况为什么导致之后那个的镇压呢？哦，原来胡启立当时是暗示了一些东西的。啊，那我就找回他的讲话稿出来了。那么变成呢，这些都是证那个部分。我觉得是整本书里面最历史最扎实的部分来的。那跟着呢，我话点解我要写呢套书呢？咁样，我除咗话我唔想历史简单嘅重复之外，我仲有三点希望达到嘅。第一就系我都算系六四嘅见证人，我唔想呢啲嘅资料咧系埋藏喺地下，所以我希望历史传真，呢、這个传系保存个传。第二，而家其实系出现咗一个遗忘与反遗忘嘅角力嘅。咁大家可以睇到啦，國內已經唔准講六四啦，而家香港未來仲可唔可以講六四呢？唔知。咁但係呢一個喺老百姓嘅心目中，我覺得係唔會消失嘅。但係點樣能夠保留更加多真實嘅歷史呢？呢個係我哋作為即係當時嘅親身經歷者嘅一個歷史嘅責任。第三點就係我從來唔會停留喺悲情，我希望透過過去我哋嘅經歷，能夠為中國以至而家都要為香港探討未來嘅出路。 開卷樂，主持鄭正行、周家俊。 翻到嚟第二節嘅開卷樂啊，咁我哋今日咧書獎系列嘅第一擊咧，就係介紹劉瑞兆先生寫嘅《炸醒我的六四背後和感悟》嘅上下兩冊啊。咁啊頭先啊，劉瑞兆先生咧已經就即係好扼要咁樣啦，去即係簡介咗佢本書啦，七個章節啦，夢緣罪證情空醒，成個嘅構思啦，同埋成本書嘅脈絡啦。喺睇呢本書嘅時候咧，即係除咗感受到啊劉生咧佢自己其實係一本個人嘅一啲經歷。寫翻出嚟 之外呢，亦都可以睇到一啲政治上嘅嗰个分析啦咁样。你自己去接觸咗內地官場上面嘅咁多嘅人啦，當年嘅人呢都係好愛國，好有嗰種文包物語嘅嗰種情懷嘅。咁去到今日呢，亦都即係好多人都會講愛國呢樣嘢，但係你自己即係接觸內地嘅人，你自己會覺得兩個時代嘅人嗰種講嘅愛國係有少少唔同啦，定還是其實都係差唔多？你自己點樣睇呢個問題呢？ 嗱，我覺得首先第一樣嘢咧，我就唔會將一個標準放喺全部中國人身上，因為嗰個多元化咧，的確係比以前文化大革命嘅時候咧就好好多嘅。而家大家都話啊，嗰陣時嘅愛國，而家好多好似有利益滲咗落去咁樣，但係我所感覺又唔係喎，因為我覺得咧，你話喺官場、喺建制、喺利益群體呢一種滲透咗利益嘅元素咧，就普遍嘅。但係如果你有普羅大眾啊等等嚟講咧，佢哋有另外一種嘅生活模式同埋個思維模式嘅喎。呢一批咧就係覺得好，而家我哋要爭取時間，將以前浪費咗嘅時間或者俾外國欺凌嘅時間，我哋好好咁爭取翻嚟。從呢個角度咧係積極嘅喎。咁所以我就會點睇咧？我除咗話正話講夢圓罪證情空醒。講咗嗰啲部分之外，呢本書我自己最鍾意個部分就係情嗰個部分啦。情呢度我平時好少講情講塔㗎，呢個都唔係我嘅即係特點嚟㗎。但我呢本書裏面我真係寫嘅時候啦，我係最用心、最花時間，亦都係最自然咁樣表達咗我同好多方面嘅情，包括咗父母、兄弟。我以前冇將屋企放喺一个重要嘅位置或者主要嘅位置，一切以国为首嘅。咁但系喺六四之后，喺嗰段日子里边，我系好感觉得到，其实对国对家两者系唔矛盾嘅。以前系将佢对立起嚟嘅。嗱，咁呢一个部分咧，就系令我系感受好深嘅。我喺六四之后，所谓仓皇问家室啊！我翻到嚟第一样嘢就系我爸爸送花俾我，咁嗰刹那嚟讲咧，即系其实我系令到佢哋好担心嘅。咁我喺北京嘅时候，我妈妈打电话俾我，我都话我唔翻嚟嘅。 系， 咁我妈妈就话你唔翻嚟，我就坐喺个电话度，我坐到你翻嚟， 坐喺个报馆。 我话呢啲咧，嗱，我唔想喺呢度影响大家嗰个咩情绪，我只不过系话咧情呢个部分，我系写咗亲人嘅情，我亦都写咗好多朋友嘅情。平时呢啲情咧，系一般情况之下唔会爆发出嚟噶，系喺一个患难时候，你一爆发出嚟嗰种真啊，你系取代唔到噶。我同行家当时点样互相保护？点样让所有人翻晒嚟？因为当时要捉嘅一个人就系我啦。咁如果我走咗，我匿埋咗，我一定累咗其他行家。因为当时其中一个做法，当时官方个谂法就系佢要制住你班香港记者啊嘛，而最唔听话就系刘瑞兆啊嘛。咁所以佢当时系已经谂住嚟捉我嘅。咁但系如果我匿埋，咁佢咪是但捉一个？咁啲行家又唔知咩事噶。咁咪變咗做咗我嘅代罪羔羊，我問心有愧。如果出現咁，所以我當時我想辦法，我游說曬所有最後一批行家十幾個，最後一班機翻嚟。嗱，咁呢啲情咧係好自然，大家互相保護。另外最重要一個情就係國內人喺咁高壓嘅情況之下，佢哋真係發揮咗人性。我裏邊其中好強調我嘅救命恩人。我而家都唔能夠講佢個名係乜嘢，因為佢個後代仍然喺國內。咁佢哋當時咧，我稱此佢為個仁聖先生，佢係幫我好多，包括到最後六四鎮壓嗰一日嘅凌晨，佢都嚟同我講咗好多嘢，令到我感覺得到點樣去存在就是勝利。咁但係咧，佢當時唔係咁講，佢話其實即係來日方長。咁中國嘅事情咧係細水長流嘅，咁變咗呢位仁聖先生佢係冒住當時嘅危險喎，老實講係嘛？ 如果佢俾人發現到咧，佢當時可以算係即係一個罪嚟嘅喎。咁我覺得佢哋喺開放改革嘅時候咧，係真係能夠順住個勢快快走。呢個係應驗咗我喺呢本書裏邊醒嗰個部分香港人回應嘅一個方法。國內人咧就好熟悉噶啦，見到綠燈就快快走，見到黃燈咧就踩拖保走，因為佢未紅燈啊嘛。見到紅燈就拐彎走，點都要向前行。但呢啲生活哲學嚟㗎，我視為嚇。咁、香港人過去就未感受得到嘅，而家好可能香港人感受得到嘅。但係你感受嘅反應係點咧？係咪驚咧？驚咗跟住自我收縮咧？定係話你感受到你跟住要猛累累抗爭咧？我覺得又唔係嘅，國內人嗰種生活嘅哲學咧，我唔覺得係香港人要完全學，因為佢喺高壓之下，香港而家仍然係好有空間嘅。咁問題就話你點樣去做，點樣個回應就好重要啦。所以我喺情呢個部分咧，我係講好多人性嘅表現、人性嘅爆發，包括普羅大眾當時北京。啲老百姓點樣保護香港記者？佢話：我死北京啲人啊，我都要將你哋香港記者保護送翻香港，因為你哋係我哋即係北京市民能夠講說話嘅活口。我寫完呢本書之後咧，我開始有一句說話，我嚟唔切寫喺呢本《炸醒我的六四》裏邊，我將呢句說話寫咗喺我跟住嘅書嗰本書。个名叫三劫之战，第一个就探中国，即系话中国究竟系一个乜嘢嘅即系状态咧？咁然之后，我哋睇到佢好嘅地方喺边度，唔好嘅地方喺边度？好嘅，我哋唔需要否定；唔好嘅，亦都唔需要回避。咁跟住香港人如何回应？呢、这个咧就系、是、延续我呢、这个炸醒我的六四嘅其中一个探索，所以。我嗰句说话就写咗落去呢个三劫之战里边，嗰句说话系点咧？香港人要精神爽，你哋活下去，因为我们要活出一种新的香港精神。 今日多谢晒夫子啦，上到嚟分享佢嘅得奖作品啊，《炸醒我的六四》背后和感悟嘅上下册啦。咁呢本书系由四不像出版社出版，咁亦都即系虽然系讲三十年前嘅故事啦，咁啊今日睇咧，我谂大家都可以揾到一啲嘅时代下嘅意义嘅。咁我哋今日多谢晒夫子啦， 多谢晒大家。 好，我哋下个星期开卷落继续会有香港书奖嘅系列，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发找最爱，今天也未回来，途中那些细节没有太多的记载，但为什么不放开，竟丢在悬崖旁边盼待，难道信上擦开，谁若碰到这个他，还望可将那美意带回家。流落野外恐怕太快叫他睇化，爱情电影小说也太虚假。谁若碰。着世上最终一只白马，他不过想要爱，差点想断头台，人家跌倒两次吧，就再不相信爱，浪